冒死亡是常事。被犹太人鞭打了5次，每次40下少1下，受杖击3次，被石击1次，遭翻船3次，在深海里度过了1日1夜，又多次行路，遭遇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有同族来的危险、有外邦人来的危险、城中的危险、旷野里的危险、海洋上的危险、假弟兄中的危险，劳碌辛苦，屡不得免，人饥受渴，屡不得食，忍受寒冷，赤身裸体。除了其余的事以外，还有我每日的烦恶，对众教会的挂虑。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谁跌倒，我不心焦呢？若必须夸耀，我就要夸耀我软弱的事。主耶稣的天主和父，那应受颂扬以永远的，知道我不撒谎。我在大马士革时，阿勒达王的总督把守了大马士革人的城，要逮捕我，而我竟被人用篮子从窗口沿着城墙砌下，逃脱了他的手。